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four.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声音是来自北京外语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第四册的第九课的第三个单元，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老师武轩老师。 Welcome aboard, everybody. Nice to get you here again. OK, 我们学习了古埃及的金字塔，我们也了解了印度的泰姬陵。不知道朋友们学完这一课有怎样的收获？其实，如果没有机会亲身到这些宝地去看一看的话呢，经常去看一看展览，欣赏一些艺术作品，同样也会受到世界文明与文化的熏陶。您说是不是这样，吴老师？ 啊，确实是这样的。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看通过一个展览呢，了解一个国家的历史还有它的现状，甚至可以了解它的这个深厚的文化底蕴。比如说原来呢，我在人民大学的时候呀，每年我们人民大学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中心呢都要办一个文化周，到现在依然是这样。在文化周的展览中，我们通过看各种各样的图片与实物，可以领略澳大利亚的土著文化、移民文化以及澳大利亚文化的现状以及它的多元文化。所以展览呢是了解一个国家文化的，可以说是如果去不了，那它应该是一个直接的形式。 没错，确实是这样的。而且有一些展览呢还需要大家亲自去 DIY 去动手，这样足不出国也同样能够触摸到异域的文化。也希望大家如果在这些方面有哪些收获的话呢，和我们取得及时的互动，及时的告诉我们，分享您的体会和收获。我们的联系方式 bzradio994@yahoo.com.cn， 或者来信请寄北京建外大街14号北京外语广播，邮政编码是100022。好，我们来看今天我们需要掌握的一些生词和词组。第一个词，赠送的 complimentary。 Complimentary 作为形容词是表示赠送的、送给的、送给的。当然它来自于名词 compliment， 去掉 ary 变作名词 compliment。 那么 compliment 在英语中呢，它真正的含义呢是表示赞扬、赞颂的概念，往往要和介词 on 搭配使用。 compliment on somebody， compliment on something， 对于某人或某事进行赞扬。 好， compliment， complimentary。下面一个词，产品的目录 catalog 这个词严格意义上讲，它在英语中被称作 loan word 或者是 borrowed word， 是从法语中借来的外来词。因为我们从它的拼写就可以看出它的词尾 GUE 结尾，那么有时这个英语中为了写的简单呢，往往可以把 UE 去掉，直接以 CATALOG 的概念出现 catalog。当然 catalog 在英语中呢，除了书上罗列出的产品的目录之外，其实它可以指所有目录的通称 catalog， 也可以表示罗列。因为 catalog 在英语中呀，可以作为动词来使用，表示把什么什么东西罗列成什么什么。所以通常我们说 catalog something into 加上一个名词，表示把某物罗列成什么什么样，排列为什么什么样。有时它也可以作为被动而出现， be cataloged into， 表示被分为什么什么样的类别。 嗯，3月15号是一个特殊的日子，而这个日子就是和下面这个单词有关的 consumer。 consumer 在英语中呢，它是指消费者，它来自于动词 consume， 去掉 r， consume， consume 消费。这个词很特殊了，这个词它严格意义上讲也是一个外来词，因为我们从它名词的变化形式就可以看出 consume 在变名词时呀，往往要把 e 去掉变作 p， 然后再加 t-i-o-n， 发音也开始发生了变化， consumption 消费。那么这样一种变化在英语中是很常见的，比如说大家很熟悉的 describe， 描述，去掉词尾 be 换作 p 再加 tion description 描述。比如说除了 description 之外，英语中我们很熟悉的例子 prescribe 开处方开药，去掉 be 变作 p 再加 tion prescription 医生的处方。再比如说 subscribe 去掉 pe 变作 p tion subscription 表示订阅报刊杂志。 Consume, consumption, describe, description, prescribe, prescription, subscribe, subscription. 好，这一连串的词，大家如果是第一次接触呢，可以先不用着急，慢慢的就会记熟的。好，下面一个词，发射机或者是发射器 ，transmitter, transmitter, transmitter 依然来自于动词 transmit。这个动词呀，它是双写 t 之后加了 er， 所以这个动词呢 transmit transmit transmit 在英语中呢往往表示的是发射或者是转化。用作动词时呢，比如说我们可以这么来说了， transmit A into B， 把 A 转化为 B。 它的抽象名词呢 transmission 过渡转化， transmitter 这就是一个 jargon 行话，也有人呢把它叫做 terminology 术语，表示发射机或者是发动器。 transmit, transmitter, transmission。 好，下面一个词，接收器 receiver, receiver。 所以这个词一看我们都知道来自于动词 receive 接收。当然 receiver 在英语中呢，除了表示接收器接收机之外呢，也可以用作电话的听筒，也叫 receiver。 Pull down the receiver。 当然了 receive 我们说它还可以表示接受，往往我们要和动词 accept 放在一起使用。 receive 表示收到什么什么东西，它只表动作而不表示结果，而 accept 更多的是强调结果接受的概念。所以说收到了邀请和接受邀请是两个概念。 receive the invitation 只表示接收到了邀请，会不会接受不知道了，而这个 accept the invitation 表示不仅收到邀请也决定接受这个邀请。 好，我们看下面一个词，仪器工具 instrument。 instrument 这个词 instrument 在英语中呢，往往其实表示的是一种化学上的仪器工具或者叫器皿。当然在音乐中呢，加一个形容词 musical instrument 又可以表示乐器的概念。 好，下面通讯交通 communications。 communications这个词为什么要加 s 呢，吴老师？ communications 加了 s 之后呢，它表示的是各种各样的通讯工具，它包含了这个电话呀、电子邮件呀等等等等。加了 s， 它表示的是一个综合的概念。communication 最初的含义啊，它应该指的是一种交流。其实我们说打电话、写 email， 这都是一种交流的方式。当然，在英语中 communications 依然可以表示交通，因为它来自于动词 commute， 交通。这个交流呀，我想这个词的含义用的是最广泛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提到的这个 cross cultural communication， 跨文化交际，用的就是这个词。当然我们中国这个交通银行嘛， bank of communication 也用这个词。最明显的 telecommunication， 简称为 telecom， 电信是吧？ 远距离通讯。 对了。 好，下面一个词，代表 represent。 represent 它做动词时呢， represent 是一个及物动词，相当于 stand for， 代表什么什么。当然它的名词要变作 representation， T-I-A-N。 当然有时我们说具体的某一位代表人要用 representative， representative， 这就让我想到美国的这个众议院呀，就叫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说到这个词呢，我不得不又提到，就是曾经我们翻译这个三个代表啊，这个三个代表在英语中要译为 three represents， 因为是三个事物分别代表了什么什么。 three represents， three represents， represent， representation， representative。 好，下面一个词组， deal with。 deal with 最初的含义呢，表示和谁谁谁打交道，或者是处理某事，处理某物。 cope with handle 和它是同义词，但是今天在本课中呢，我们学到它的含义呢是一个新的概念了，和谁谁谁做生意，或者说和谁谁有生意来往。 deal with somebody， deal with somebody， deal with something， 处理某事。好，下面一个词， cosmic。 cosmic 在英语中表示宇宙的或者是宏观的，是一个形容词。我们都知道 IC 是一个形容词的后缀，去掉 IC 之后 cosm 就是指宇宙宏观。那么现在我们总是从两个角度谈问题嘛， microcosm macrocosm macrocosm macrocosm 它表示宏观，而这个 microcosm microcosm 则表示微观。其实这个观呀就是这个词 cosm cosm cosmic。 接下来我们有看到零件或者是配件 spare parts spare parts spare parts 零件配件。这个 spare 在英语中做形容词时呢，往往表示的是额外的其余的，所以这个零件配件，比如说这个车呀，有的时候我们要多备一个轮胎，开车的时候这个轮胎就应该是一个 spare tire 是吧，备用的轮胎。所以 spare 在英语中除了表示业余的闲暇的，也可以表示备用的啊。当然我们在英语中学过 spare time 表示闲暇时光，要和介词 in 搭配使用，它做动词时呢也可以表示匀出。这个就让我想到了，我们现在开车总是喜欢选择 4S 店，其中的一个 S 就是 spare parts 表示配件的概念。 Yeah, spare parts 零件或者是配件， spare time, spare money, spare room 只要是额外的都用这个词。好，下面一个词 universal universal 通用的万能的，我们都知道它来自于名词 universe 宇宙。那么 universal 去掉 e 变作 al， 这就是形容词了。 universal 除了表示通用的万能的，它还可以表示普遍的或者说普遍存在的。大家可能想到另外一个词和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那就是 university 大学。所谓的这个 university 就表示所有的人都可以普遍来接受教育的地方， university 就从这个词而来。当然这个词最早还是在德语中 universität 大学。 嗯， universal University。 好，请朋友们把书翻到第112页，我们来看今天的课文 At the Exhibition。 我们鼓励大家经常去参观一些展览，那今天的这个展览又是有关什么样的内容呢？我们来有看 That looks like the main entrance. Do we have to buy tickets? That looks like, look like 这是口语中非常常用的一个词，表示看上去像什么什么东西。 Look likeSomething 表示看上去像某物，那个地方呢看上去像是主要的入口处。 Do we have to buy tickets? 注意啊，在口语中往往我们使用 Do we have to do something 表示我们是否需要做某事。 Do we have to do something? 我们是否需要做某事。 Do we have to do? No, I had two complimentary tickets sent to me. Take one please. I'll get hold of a couple of exhibition catalogs.You just wait here. I had two complimentary tickets sent to me. 我有两张 complimentary tickets. 大家注意，这是一个固定的短语，就相当于我们汉语中所说的赠票，不用自己花钱，别人给你的赠票。我有两张赠票，什么样的赠票呢？ Sent to me 是过去分词短语，做后置定语，这是一种理解。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过去分词做宾语补足语，两张赠票被送给了我。Take one plus.在英语中呢往往说 take one, take something 表示拿一张或者是拿走某物的概念，所以 take one 表示给你一张吧。 I'll get a hold of a couple of exhibition catalogs, 拿一张，我现在要去干什么呢？大家注意又一个固定的短语出现了， get hold of, get hold of 在英语中往往表示这个拿着或者是拿住或者是抓住。当然我们在这里呢要是翻译成我将要抓住两份展览目录也不太好听啊，所以说在正规文体中我们把它翻译为抓住，但是在口语体中 get hold of 表示 fetch something, get something 去取，我拿两份展览的目录，我们拿着目录更方便我们去看展览。当然大家我想你们一定学过瞎子摸象这一课了，在这一课中我们学到了 catch hold of, take hold ofHave hold of 以及本课的 cat get hold of 通通表示抓住的概念。 Get hold of 索取。 Let's have a look at the layout of the exhibition. 好了， Let's do something 在英语中呢往往它是一个